问题再不成问题，说我可以。红照踏雪泥，还是来得及，对重遇的人说，原来你也在这。 听完这首歌，是不是也突然间觉得一下子冷静了不少？好吧，过年之前我们应该好好的和自己的朋友在这个离别之前呢聚聚。所以下面这首歌叫做《敬女人》，也是来自林畅和他的小伙伴们今天晚上吃完了这个散伙饭呢要听到的一首歌。这一年辛苦了，姐妹们，敬自己一杯。 女强人是咱的伪装，天里的幽默优雅，天塌下来落在肩膀，努力扛，为了梦想只好坚强，日日夜夜不停地忙，女人其实要的简单，只是陪伴。给一杯 在一起 K 的歌哈，基本上把我们的态度都表明了，在精神上，在精力上啊，我们都会保有自己的独立感，但是呢也需要另一半的陪伴，也需要一种情感的滋养，所以才有了这种敬女人。我一个人的时候好好好好过，有了你呢，我们一起过更好的生活。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昨天，内地电影市场单日票房以7113万元收官，上映20天的印度励志电影《神秘巨星》单日票房再次蝉联冠军，报收1423万元，内地累计票房高达6.18亿元。赵又廷和杨子姗主演的灾难爱情片《南极之恋》昨日新增票房1359万元，紧追《神秘巨星》。《南极之恋》上映6天，累计票房1.23亿元。时隔15年，梁朝伟再次出演古装喜剧。继2002年的《天下无双》之后，他在电影《捉妖记二》中出演了一位职业赌徒屠四谷，毫无架子的为虚拟角色胡巴配戏。由闫妮、邹元清主演的都市温情轻喜剧《我是你妈》在小年夜曝光一只舌尖上的妈妈新春特辑。在这款带着年夜饭香气的视频中，二人亲密互动，也让不少观众对这对母女二人本色出演的影片充满期待。近日 3D 动画电影《大闹西游》首度曝光先导预告片及海报，师徒四人以全新的形象重磅归来，300斤发福版的孙悟空，奇幻震撼的水帘洞等华丽特效首露真容，全新的故事设定勾起了观众的好奇心，影片将于2018年与观众见面。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定格在2018年2月8号小年夜的晚上，周四的晚上。下面这首歌呢，是听友撅嘴要抱，这位听友呢送给男朋友的。他说今天呢，今年呢，也是我和男朋友阿月交往的第4年，爱他爱他爱他呀，所以要送上一首方大同的《特别的人》。好啊，希望你和这个特别的人一直相爱着。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竞争，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别

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所有的变化里，如果都是你主观自动去做的事情，我想真的就会祸福自成。每一种改变都会有一种新的经历被你拥有。下面这首歌是来自许飞翻唱的《突然好想你》。 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交通车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忽然好想你，突然锋利的回忆，突然默默 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电视、冰箱、热水机、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9日至14日，到苏宁手机、电脑、相机扫码立减最高4999元哦。 晚上9:45，要带出小年夜爱得更久点的最后一首歌了，我们一定要听一首欢快的，这首歌叫做一起 happy。 因为从此刻开始呢，过年进入倒计时，真的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去准备了。好了，这首歌送给今天晚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稍后是男左女右。 世界里欢乐多到爆，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女孩你别错过，今夜很美好。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女孩你别错过，今夜很美好。 她真的像女明星，有 亲切地向我邻居，一场 party 刻骨铭心，今天大家聚在一起，围绕那爱的抱抱，啤酒的泡泡，才开始唠叨说现在多糟，一天到晚对着电脑，再不出去玩就要变老，那繁华都是梦，多久没有出去疯，没有酒哪有肉，那得给我酒，说走就走，你没有妹就不喝酒，像个老古董在鸡蛋里面挑骨头，理由很多别说跳不动， Tonight we party all night long， 一起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女孩你别错过，今夜很美好， 当演出结束，真正的秀才的开始，昂刚刚灯光开始亮了，好戏又要上，阿月说热狗你喝起来快，带动气氛有点僵，谁要一起哈皮哈皮，你快来过这里帮我忙，这里是我的庆功宴，你要来就穿的轻松点，善男信女都来相见，哦现在全部给我庆功宴，一起动起动起动起来，连空气里面都是嗨，把音乐吹到风景， We are ready，这里是 High High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do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跟着感觉走， 感觉好爽，天色在泛黄，跌跌撞撞，人生本来就是这样，玩到早上，电话又在响，什么状况，或许好戏又要上场， Easy come easy go， 或许都把锁在你心里头，当你拍着我的前头，这意思是说你要走，还是留一直往前看，别回头，让你快乐的事情还很多，人生不短，必须尽欢， We party all night long，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都到爆，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女孩你别错过，今夜很美好， I'm so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我们的世界里欢乐多到爆， I'm so happy now。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